下半场讲 Carlos Singer， 那他是一个即兴小提琴演奏家，那也用电脑做一些电子声响。那对，所以就会有一些假如说他玩原音乐器又玩电子乐器，那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什么冲突，还是可以配合。那他也录音出过非常多专辑，那也做很多现场表演，那录音和现场表演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OK， 那他基本上是一位即兴演奏家，那但是他也帮一些舞台剧嘛 ，OK， 然后舞蹈剧场，对，也帮他们作曲，所以有 composition 的成分，也有 improvisation 的成分。那 improvisation， 那即兴和作曲之间的关系又大概是什么？然后他因为他是拉小提琴的，所以他在作曲的时候，他就不像许多人，其实就算不会钢琴，但是在作曲的时候也习惯用钢琴或键盘作曲来键盘乐器来写曲。他是很坚持用小提琴，有某一种 violin centrism， 就是小提琴中心主义。那最后他也有提到，就是他在做即兴的时候，其实他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那个什么考验呢？就是其实他为要让自己做一件事情，就是 detraining。detraining 就是要让自己不要再持续过去那种受小提琴正规训练的这一连串过程，这对他来说其实是很不容易，但是也很重要。的确，你，所以他为什么会去接触用电脑音乐？因为这其实对他来说有点陌生。那在这个保持距离下，也许他可以做出一些东西比较自由，不像他一拿到小提琴，可能就要以前这个学习啊、受教育的记忆又都回来，就只能那样弹。好，那我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一成。那他的画画非常简陋，没有啦，是简单， 简洁啊， 简洁。 好，那个呢，就是刚刚我们看的张浩生介绍是本木良介，那本木他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他就是从这些破铜烂铁造音器，直接进入一个，你也可以说是即兴，但是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日本这些噪音画里面，很多可能是从这种噪音类的，或者是摇滚画的、迷幻画的东西画过来做，进入这种即兴的世界。但是其实有很多乐手，他是从古典乐的世界进来的。那像今天我们要谈的金高楼老师，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根据李世阳刚刚的看清楚哦，其实他本名是 Carlos Evans。那 Singalo 其实是他的绰号，就是说他小时候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因为他拉小提琴，所以他的小时候就很高管，就是指法非常的不正统这样子。然后他老师就叫他 Singalo， 就是基础赛的孩子，就是好说他这个叫玩笑。他后来就，然后一开始不太喜欢，但后来就觉得这个太正统的东西很符合他的绰号，所以他慢慢就变成卡洛斯辛巴罗。那这个非常简陋的 PowerPoint 的上面了。我要先谈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了日本的这个即兴音乐或者噪音音乐的场景。那大家可以想到很多，包括日本这些人他是怎么去接受到这些东西的。那张浩生他之前有翻译一篇大有良英文章，就谈到那时候这种日本爵士咖啡店或者说爵士那个吃茶，就是非常多的来自美国的这种 爵士乐自由爵士的东西进入到日本，然后他们从这边看到完全有一个新的音乐的可能性在那里。那甚至是我们之前请到的Fred 的老师，对，他也是在当时的欧陆的自由爵士也是从美国获得很多的养分，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像欧陆这样的地方或者日本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是相对的资讯比较开放的，它跟整个当时六零年代的这种说是次文化或者是新的艺术运动是非常快的，各种资讯就进来了。可是在葡萄牙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那葡萄牙它在1933年进入一个所谓 New State 新国家的一个体制，就是当时面对整个世界大萧条跟纳粹或者是德国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那葡萄牙有一个类似的这种有一个经济学家，就是大家看到上面这个达拉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然后也是当时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时候上台的内阁总理。那在他的主导下，那葡萄牙就变成一个军人跟这种等于说行政官僚统合起来的一种统合主义的独裁近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那在左上角这一张图呢，就是这一个萨拉扎这一个总理呢，他在等于说接见当时类似国庆大典之类的这样的活动。那这一张其实照片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从它背面拍的，对，好像后面这个黑暗的地方，前面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的这种舞台体制跟外面的这种群众之间的一个对比。那左上角就是他们当时用的小学课本，那小学课本的右上角的左上那个小地方，就是说以前我们的葡萄牙是很落后的，然后房屋都很破。那现在在我们这种国家英明的党的领导下，现在房屋都盖得好漂亮 了。可以上。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总理带给大家的。所以在当时这个地方，你会感受到它其实就跟1980年代以前的台湾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任何的新的音乐或者新的艺术是完全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地方。那他的音乐教育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古典的东西，那甚至不要说是刚刚讲这种噪音类的东西，就是所谓一般的爵士乐在当时看起来都已经是离经叛道的东西。那所以在当时的里斯本呢，这个年轻的从4岁就开始学音乐教育，然后13岁就进入这个音乐学院。那他13岁就是1961-62年，就是非常苦闷的一个里斯本的少年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一直到1974年那个所谓康乃馨革命推翻了这一个独裁政权进入民主化的这政党政治之后，那才有比较多的机会，就是到1978年辛巴罗他拿到奖学金去美国新音乐学院纽约去跟很多当代的即兴的自由爵士的大师去尬在一起。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在1960年代的后期，当他还没有出国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搞很多新的东西。那他那时候就搞了一个摇滚乐团叫 Places，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当时那种迷幻摇滚之外的东西。 在这个团待了大概两年左右，然后他们就发过这一张小的。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等于说葡萄牙年轻一辈的在玩音乐的年轻人，他怎么样好像想要从西方的美国的这种音乐文化里面去，好像可以对当时葡萄牙一种比较苦闷的社会的生活寻找一些出路。公平竞争的制度，坐下来玩游戏，那这就是葡萄牙一个民主化的过程。那直到康乃馨革命之后，左边就是前几年有一个艺术家在墙上，就是画当时的图，就是这个军人，然后他这个炮一打开，然后射出来都是康乃馨。而这个画呢，是画在一个垃圾堆旁边的墙上。在革命之后，葡萄牙还是有非常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类似的，就是说，当以前你很多东西是弄不到的，一个唱片进来都非常了不起。可是当这样，现在可能资讯很发达，你可以听到很多唱片，可是你的音乐的自由到底是在哪？那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当民众。戒严或者革命之后就可以，那可能是一个在追求音乐的可能性的年轻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看这个问题。那右边就是一个就是 Singalo 一个年轻的样子，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慈祥，就是当时其实是有一个桀骜不驯的这种姿态。那 Singalo 他在谈到他的。音乐从他最早是古典乐的出身训练，那但是到了60年代的时候，他就非常透过一些朋友或者是亲戚从国外，主要是美国这一个爵士乐，然后很多新的这种爵士乐管从各种管道弄进了里斯本，那还有像是现代音乐的东西，那毕竟他是古典音乐出身，所以。那现代音乐当时的最前锋的人物 John Cage 也带给他很大的影响，那但影响 不完全是呈现在说这种技巧上的东西，那他自己认为主要就是说 John Cage 他对音乐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这种可能性的思考，那带给他很多想法。那另外在两位在乐器上影响很大的就是这个 Ornette Coleman 还有这个 Lori Jenkins，这两位是把爵士小提琴跟爵士乐结合在一起的人物。那对从小就开始做小提琴的这个辛巴罗来讲呢，这两位提供了他一些对音乐的可能性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先看一段，就是 Coleman 他怎么样用小提琴来做自由爵士。

为了自由的葡萄牙而做这样子。那虽然说后来主要就是说对 Singalo 主要的影响是在 Coleman 这边，但从刚刚Charlie Hepburn 跟 Coleman 一起到葡萄牙演出这个事件，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在1970年前后的那一个葡萄牙的音乐的场景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尤其你要搞自由爵士的东西。那在当时当Singalo 开始搞这种自由爵士，而且还是用这个小提琴在搞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很乱来，就算是有在玩爵士乐的人都觉得小提琴怎么会是一个爵士乐的乐器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说到1972、73年的时候法国那个熊鹿红体也是搞小提琴的，然后做比较复群的东西。然后到他到里斯本开演奏会，然后大家就觉得原来小提琴做爵士乐也是这么的时尚，这么的潮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还问他说你是不是受到红体的影响啊，然后就叫他什么里斯本红体这样子。然后陈高我就觉得非常的干，我已经玩小提琴已经玩好多年了这样。但他觉得这个非常小的圈子里面，然后你还要做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选择，就是非常辛苦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包括对古典音乐的东西，或者对当时里斯本一个比较狭小的爵士乐的圈子，都等于说要从里面去对抗很多束缚。那这个等于是他一直到1978年，然后到了美国以后才跟就有了机会跟很多国外的美国的各种当时最先锋的这些乐手合作，然后慢慢的他眼界越来越开，然后开始回到里斯本之后也更有自信心，然后包括即兴的演奏也好，或者是剧场的东西配乐、电影的配乐，或者是跟舞蹈的舞者合作。那一直到他近年来开始尝试一些电脑的电子的东西，那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出发点是回到1970前后的这样子的里斯本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他比较后来的东西。 他好像很难去摆脱这种学院训练，等于说十年十几年下来，就是整个作为一个小提琴的演奏者，他说你要怎么听怎么弹，然后你要怎么去表演，就都是规定好的东西。那所以对他来讲，他其实是一个反向的作用力，是一直要去摆脱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说他是对，其实甚至是他并不会这种做一个非常清楚的曲子，这种古典乐的训练对他来说是一个束缚性的。所以他说对他来讲最重要就是作品完成的那一刻，是整个属于这种创作过程中的这个作品本身。那他是如果说是一张录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做好的作品，对他来讲反而是非常无法接受的。 不是他的脑袋去思维上面去接近那一些熟悉的东西，但是身体会本能的去展开它。那在展开的同时，又要跟这些熟悉的乐句去战斗，那来等于说在这种战斗中去产生新的即兴音乐的可能性。那这样子的过程中，它其实又会有另外一种想要做的方式，就是说在现场他要做演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既是一个演奏者又是一个作曲者。 谢谢。 那在作曲者的过程中，他是会想要说，他要跟这个声音本身去保持一个距离。那在这个距离中，他可以去进行一个思考。那这就是为什么他大概在这十几年开始，等于说大概2001年这一张《Catch of Fan》的开始，他就很有意识的去用电脑的东西跟他的乐器去做一个等于说新的尝试。那在这种电子的电脑上面的作曲，让他可以去留出很多空间，然后他可以好像不是完全跟他连在一起，而是跟他有一个距离。那在《Cage of Zen》的这一张《沙的牢笼》里面，他就是先用了很多他演奏一部分，然后可能把它作为一个素材，然后做成一个电脑做出来的声音的一轨，然后他再用他的小提琴再做一个等于说在播放这一轨之后，他再做一个现场的演奏来跟这一个音轨去搭配在一起，那就成为他近年的一个创作上的方式。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也就是他在整个超过40年的这种创作生涯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一个局限在一些单一的乐器或者是演出方式的乐手，而是一直在想要去寻找一种新的东西。那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一开始去为什么要去提里斯本的那种生活，或者是当时这个康乃馨革命，就是说其实对一些一厢情愿的爱上噪音的乐评者，他会觉得说一个音乐家他就是有革命的，然后他是战斗的，所以他的战斗就是会很直接跟一些反抗运动结合起来。可是就很多音乐家本身来讲，他确实是在不断的去挣脱旧有的规制，然后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可是这个可能性可能是在另外一个方式，它并不是直接的去跟这种政治的东西挂在一起。那事实上Singalo 它是有很多政治的关怀，因为在1968年，在1969年的时候，他被葡萄牙政府派到葡萄牙殖民地去服兵役。那在非洲大陆上，他其实对这种等于说独裁国家还有军旅的生活，其实有非常多的观察。那这些观察其实作为他的政治关怀，并不是直接去表现出在他的音乐上的这种就是一种很直接参与政治的东西，而是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他如何去用这一些对旧有体制的，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或者是音乐上的束缚，再去创造新的东西的过程中，那他毕竟是一个做用音乐去思考的，而不是直接去进入一个政治的场域。那我们就是看到说，在康乃馨革命之后，就是要走过大概这样30-40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才看到一个音乐家他到这样白发苍苍的时候，终于展现出非常成熟、非常多面向，而且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子的光彩。那我会认为说，这样子的革命可能才是在康乃馨革命过了大概30-40年才真正的完成。那回到台湾的这种即兴音乐场景， 我觉得很多地方，在看卡洛斯的背景生平的时候，也会想到台湾同样是在那一个年代是非常封闭的一个地方。那在世界音乐的这种即兴的演奏的版图也是非常的边缘。那可能到近几年才逐渐的有一些动静，然后甚至有乐手可能可以去国外去演出这样子。那所以看到的时候，你会想说，其实台湾也是有一个好像正在改变的地方。那可能这种脚步虽然看起来还很远，但是我会觉得话，很大了，真的是很让人感动这样子。所以我要谢谢张乐生今天来这个台湾。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就会请阿朱再用两个片段去谈Figaro 他的一个音乐上的技巧上的东西。 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今天有带一些 CD 啦，可以开灯，我把这关掉。还有其他片？先讲这一片好了。那我废话不多说，我先讲这一片。这个是Potlatch， 一个法国的很知名的发 free jazz 的厂牌。这个厂牌它发很多这种独奏或者是二重奏很好的 free jazz 的专辑。那今天放的这一片是 Carlos Singalo 跟一个法国的萨克风手叫做 Dominic Lazaro 他的二重奏。那我手边我其实自己家里大概只有真的买到就是三片它的 CD。 那我觉得这一片很不错，是因为它的二重奏里面你可以听到，就是说那个萨克斯风跟小提琴它的音色上面有很多时候你会很难分辨，它非常细致，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一个合为一，可是又是你很难分辨的一个细致的听觉享受。它一共才四首歌，然后我们今天就听第一首歌，它叫做《爬山》。 95年的时候，应该那时候今天还有在另外一边，这边有一篇大家可以稍微转开，这个是96年 Carlos 跟 Peggy Lee 一个大提琴手在 Vancouver 的现场，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还是他专注在这种完全音乐器本身表现上面的时候，他到比较在后来好像才比较多有用电的东西这样子。没有，就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好听一首完整。我觉得这首很久没听了，然后最近反拿出来反复听一听，我觉得它其实是有很多变化的，所以它取名叫爬山嘛，其实也是好。你从一开始有一种很明亮的感觉，好像要去爬山的心情，后面一直转换，大家可以听听看。 Hot Five 比较少，但到后来就是现代音乐跟即兴音乐比较。 比较两边合流之后，用小提琴在做这种 free improvisation 的乐手就多了。 对，还有 Ryan 啊，对，像那个 Joe Morris 那个吉他不知道怎么。 包括看那个 ECM 啊，他们有那个 New Series 嘛， New Series 他基本上是做那种现代音乐的，那但是其实中间也偷渡了很多这种玩纯即兴的东西。 香港。 李世阳。李世阳在吗？ 对啊， 我们那个卡洛斯这次有带什么碟来，要不要先跟大家报嘛？ 应该都卖的差不多吧，不好意思。 好聊了。就是这些乐手来啊，那个卢哥都会很爽，因为那种现在要买到这种 CD 很困难。好，这个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平加罗他的。其实他早期作品真的好像不好找哈，那是最早是1988年。 还有 Peter Cole， 对，他这一张也是非常好的作品，他是 Peter Cole 的跟很多人合作，其中有 Carlos 加入，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跟很多德国这些欧陆 Free Jazz 第一代的咖玩很大这样子。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技术上还没有安排很好的这个聆听分享推票介绍会。好，那我们现在时间是9:45，我们上半场讲了本木两线，还有一点点日本噪音的场景，那下半场介绍了Carlos Singao 的一些和葡萄牙政治社会的关系，以及他和小提琴演奏的这个发展，最后有请让大家听一点碟。那现在这个还是在放这些音乐。那最后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支持我们5月3号、5月4号的活动。那5月3号在雷克雅维克的实验室有 Carlos 本木，然后李世阳举手。是啊。好，那谢明彦已经先跑掉了，那他刚才有来，现在先走。有他们5月3号礼拜五晚上7:30在雷克雅维克实验室有他们四个人的即兴演奏。那礼拜5月刚才是5月3号，5月4号本木良宪和舞者还有刘方一会在睡不着，在师大路那边，师大路那太正街。对，在师大路那边睡不着，晚上8点有表演，那大家现在都可以跟我们买票，有特价。那我们后面也有一些 CD，OK。那谢谢大家今天前来。那我最后广告最后一档，最后一档的，我们在今年7月初。会有的表演，就是秋田昌美 ，Muspa， 他是日本，应该已经是 Noise King 了吧 ，International Noise King from Japan 的这个秋田昌美 Muspa 的大的演出，那他会和4位台湾的声音艺术家，或者说做噪音的会一起演，那有王福瑞。沃芬斯坦、谢仲奇、Betty Apple、郑怡平还有 Dino 要明和，那票是比较贵，因为秋田的名声比较大，那对器材的要求也蛮严格的，所以 这个就要麻烦各位了。那现在买票的话800块，那到时候门口买票有可能会到1200。好，那这是由花分格斯白木尔还有 Kandahar Records， 就是我们战斗楼枪片合办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次的聆听会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